第二名 XUQ 叫好。第一名票 P50。 来吧，欢迎回来。榜单听完了，是不是大家也不知道的都是这什么车？因为好像在国内应该 见不着。 Twins 有吗？ 没有， 车展的时候 展示过，见过， 但木有小兽是吗？ 不可能在大街上。 那个铃木的那个 马鲁蒂 铃木那个五米有，早年有吧？ 这算是原型车吧？ 早年间的大发。 对，但我觉得雪佛兰的那个 CMV 可能也是什么昌河之类的什么原型车之一。Smart 见过，但是柴油的 柴油没有。 行，我们一一盘点一下吧、嗯，从第十名往前说，是吧？ 那车好丑啊！天，这里边车好像都不漂亮，你发现？ 除了 Smart 能看之外，剩下简直都是没法看了。 这菲亚特的这第十名啊， 先说第十名哈， Cubo Natural Power 1.4升车型是欧洲市场目前被评为最慢的车型 之一 被搭载的动力总成是这个一台菲亚特的自然吸气1.4升发动机，加就6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需要加速17秒， 就是17秒 才能跑100多一点点， 60英里应该是96公里每小时， 那破百得20秒是吗？ 差不多。 还有四呢？那要是跑到120，我的天哪，全靠腰是吗？ 得有足够长的公路。 而且我们发现这台车还挺有趣的，这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呢？有点偏家用 MPV 的感觉， 它有点像开迪 啊， 确实、 后面还是侧拉门， 对，后面是侧拉门， 对， 然后前面的那个整体的这个前门的造型实际上跟开迪很像 、 然后这款车型这个造型我就觉得注定它这哥们儿跑不快， 人家还带行李架呢， 风阻推高是吗？ 风阻这样太高了， 对， 尤其按照就是菲亚特的设计吧，总会让你想不明白，要么就是设计出来一个特唯美的像500那样的车型，要么给你设计出来一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大家可能现在没什么印象了啊，说一个比较早年间那个国产小车长城精灵，长城精灵实际上就是菲亚特的这个小车幻化过来的咱们一个国产的一个车型，但当时啊，确实在保定打了一场官司，咱们长城赢了。因为说你没有在国内注册这个商标，然后确实你看那个车是挺灵动，但是你总觉得那个菲亚特那一批的这个设计师就是很脑洞大开，什么都敢往上走，这真把车当成了这个 挺好的， 这个做了高积木了，你知道？ 挺好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总比有一些车型强，觉得都长成一个样子，感觉内饰设计师就用一个人就可以了，是不是？ 而且就是前一段时间，众泰有一款车，就是前排是三个座的那个，我忘了叫什么，是 M 叫。 M600 吧，还是叫什么？ 早年间也是菲亚特的原型车吧？ 那也是菲亚特的，所以就是菲亚特确实不光是造就了什么乔治亚罗啊，什么宾法，不光是造就了他们俩，也造就了中国很多的这个 七八 本土的设计师在慢慢成长。 但是意大利的设计还的确得说啊，不管是早年间还是现在，大家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啊。然后咱们再说第九名吧，带一嘴跟大家说一下 ，Smart CDI 发动机是后轮驱动，然后规格比较小、比较慢的一台搭载柴油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 对，这个要19.5秒 才能 跑 到 这个 96公里每小时。 柴油机本来就不是那种提速特别快的这样的车。Smart 它重点是劲儿大省油 啊、对，主要是省油吧。 那也就是说，这台车后面可以拖条船。 这个低速下， 看多大的船了，手工的折纸船。 对，差不多吧。 我发现欧洲也挺有趣的啊，高速有些公路不限速，然后慢起来。 它算低速，它确实是限低速。 这几台车上去就比较费劲了，是吧？ 这个估计都不让上，人是有设计时速的。 对。行啊，今天周末跟大家盘点点跑得慢的车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跟大家接着聊。 你问我想要的什么？